当然原唱的是米高关关正杰， 嗯 嗯，好精彩的这个， 还有这个蒙查查入行的恋爱难， 但蒙查得来呢成为了经典了。现在 明白世途多么险阻，令你此时三心两意， 也恨是谁为化抉择最容易， 前路渺茫，请君三思，问你可曾深深悔意， 看远路正漫漫，人在旅途洒泪时， 泪已流， 正为你钟情意， 泪干了， 再怀念往事， 心中有约誓永难移，期望有日相会时， 希望有日相。